在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我国人民武装力量省21号为驻朝武官团举行了电影招待会，有武官团成员应邀参加，还有朝鲜人民军军官参加。参加者观看了朝鲜纪录片，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莅临下，庆祝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，朝鲜人民军各军种联合打击示威举行，主体106-2017-425。